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是万能的，是至睿的。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？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在真主看来是很可恨的，真主的确喜爱那等人，他们为他而列阵作战，好像坚实的墙壁一样。当时摩萨曾对他的宗祖说，我的宗祖啊，你们既知道我是真主派来教化你们的使者，你们为什么诽谤我呢？当他们背离正道的时候，真主使他们的心背离真理，真主是不引导悖逆的民众的。当时麦德眼之子尔撒曾说，以色列的后裔啊，我却是真主派遣来教化你们的使者，他派我来证实在我之前的塔拉特，并且以在我之后诞生的使者名叫阿哈莫德的向你们报喜。当他已昭示他们许多名证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明显的魔术。别人劝他入伊斯兰，他却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，这样的人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真主是不引导不义的民众的。他们想吹灭真主的光明，但真主要完成他们的光明，即使不信道的人们不愿意。他曾以正道和真教的使命委托他的使者，以便他使真教胜过一切宗教，即使一物配主的人不愿意。信道的人们啊，我将指示你们一种生意，它能拯救你们脱离痛苦的刑法，好吗？你们信仰真主和使者，你们以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，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如果你们知道他将赦宥你们的罪过，并且使你们入夏林祝贺的乐园和常住的乐园中的许多优美的住宅，那却是伟大的成功。他将赏赐你们另一种为你们所喜好的恩典，从真主降下的援助和临近的胜利。你向信士们报喜吧，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做协助真主的人。犹如麦德眼之子尔撒对他的门徒所说的，谁是与我共同协助真主的？那些门徒说，我们是协助真主的。以色列的后裔中有一派人已经信道，有一派人并不信道，我辅助信道的人们对抗他的敌人，故他们变成优胜的。伟大的阿拉，至实的语言。